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第二节。咁第一节尾咧， 听到你把声， 边个啊？ 仍然淨係聽到你把聲，見唔到你個樣 子。哦，係係 ，yes exactly， 嗰啲人知我邊個。 你咪想同佢調位？ 唔需要，唔需要，唔需要。咁第一節尾咧，陳 Sir 就問咗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你呢個 solution 或者呢個平台會 work， 其他平台唔 work 咧？咁你自己介紹 下。我首先咧就依家呢個 plan 咧已經係實踐緊咧，已經唔係淨係我噶啦，已經好多香港人咧已經即係 update 咗呢個 plan 啦。咁 不過其實你直頭講下個聰明選民係咩？因為好多人都未 係 未登記。 啊，其實冇特別登記 嘅，冇啦， 冇一個會籍嘅，唔係點登記嘅。咁咧就或者我講成個嗰、那個頭先講啦，即係公民主導重奪議會啦，咁就係做個聰明選民啦。咁其實嗰個目標就好簡單啦，就係、是。9月4號即係去選舉嘅時候，我哋攞到最多嘅議席，甚至乎可以過半。咁而且咧，即係去到由公民咧合力咧去幫助一啲非建制嘅議員咧，去提高佢嘅質素，而且係讓選民咧能夠把最多高質素嘅非建制議員送入去 實際啲， 係實際啲。咁咧就呢一、這個咧係為香港，即係我哋頭先講， 即其實係乜嘢嚟咧？ 運作上， 原底嘅概念就係加拿大嗰度咧。頭先前一次講咗啦，咁我就即係度身訂在香港呢度去做啦。咁就我哋咧有幾樣嘢喺呢個 campaign 裏邊會做嘅，就係、是、有兩份係選民填嘅問卷，一份。候選人填嘅問卷，我先講講第一份咧，依家其實已經做緊嘅就係、是、重要議題問卷。咁嗰份重要議題嘅問卷咧，就係、是、我哋羅列咗咧好多之前我哋喺傳統傳媒啊、網媒啊、討論區啊等等咧，搜羅咗香港比較多人討論關注嘅一啲議題，羅列咗喺度。咁就有全港性嘅政治議題啦。民生啦、經濟啦，亦都有到個問卷有一部分咧，就係你揀咗你自己係邊登記喺邊度選區啦，咁你就講嗰度嘅民生議題，即係你個區有全港性，跟住有你自己個區。咁我哋再俾多一區你嘅，因為有啲人可能工作一區，生活即係居住一區咁樣啦。咁所以你可以填兩個唔同區嘅議題，你發表你意見。咁點咁依個問卷嘅用意係乜嘢咧？就係、是、個概念點解係公民主導咧？就係、是、以往嘅選舉。就喺香港嘅選民啦，就係即係啲候選人一啲嘅政綱掉俾你哋，就即係正所謂冇問過你噶嘛，多數嘅情況冇咪特別去問去制定政綱噶嘛，掉俾你即係啱食唔食，即係都係即係硬食噶啦。 佢哋認為佢哋有問過嘅， 係 有啲可能 咁，但係 會諮詢過一啲嘅， 係啦，唔係嚇，即係好多你都 有落個地區做諮詢嘅， 但係大家唔係好係唔係太覺得去諮詢過啦。咁今次咧，我哋就係用公民去開波先，公民咧去話俾你聽。話俾候選人聽，究竟我係想要啲乜嘢？佛山婆，我想食日本菜咁樣講啦，你就唔好掉啲西餐俾我哋啦。我哋話俾你聽，我要食呢啲嘢，我要呢啲嘢，要你喺未來四年為我哋打拼呢啲嘅議題。而嗱，呢個係第一樣啦。 你話呢個做緊㗎啦，已經。 呢個做緊㗎啦，做緊㗎，去我哋屈西做緊。點解可以再講下？如果唔介意我。 你冇做咩？我有做啊。 我死咗。 你咁樣啊？你呢個就尖鋭問題 啊！做頭魔童嗰個。 我諗嗰個意識問題好緊要啊！即係話咧，你要培養香港人個意識，就係話咧，你唔好等人哋拋啲嘢俾你，而係你要主動去提出一啲嘢去俾嗰啲香港人。 好難改變呢、這個即係香港。 我哋慢慢做啊。 人嘅。 你唔好話好難，你樣樣嘢都好難㗎，樣樣都可以好難㗎。但問題就係話，你係咪有人可以開始從第一步開始去提？唔好話我去真係我可以去令到你去改變，而係話我提出呢樣嘢，你去諗一諗，你係咪可以做呢樣嘢咧？咁樣，起碼大家會諗啊嘛。 係 即其實有個教育意味喺度嘅， 公民教育咯。 係啊， 同埋有啲朋友， 但我係好需要懶人包啲人嚟。你唔好俾咁多字我啦。 係咁有好多人咧就填咗問卷嘅時候咧，俾我哋 feedback 話喺填嘅過程裏邊咧，佢有多咗反省。哇！原來香港咁大件事，咁多議題。即因為羅列咗出嚟都幾恐怖㗎，即係個議題個名單都幾長㗎。咁呢個係我第一波啦，嗰、那個議題。 呢個喺邊度揾到啊？你不如講一講。 我哋嗰個網站咧就係 www.smartvoterhk.org。係啦係啦，或者陣間我哋可以下一節我哋開出嚟都俾大家睇。 點解我會做咗你冇做嘅？ 我唔知道，好忙，香港人通常都好忙㗎。 似乎你先係佢 critical friend。 咁咧頭先講嗰個就係第一波嘅問卷，咁我哋就會5月23號咧就截止噶啦。第二波收集咗之後咧，依家我就鬧啲議題出嚟啦。就是、雖然我哋羅列咗好多議題咧，嗰個只係一個起點。咁我哋即係都要聚集公民智慧噶嘛，我哋未必羅列曬。 但 係 未必係全部人都會關心所有嘅問題。 係啦，咁嚇咁入到去嘅時候咧，你都有其他嗰樣嘢啦。你話哦，原來東江水我都想關心嘅，咁你咪加落去咯。 有啲人填港獨噶。 嗯，系啊，即 我关心噶呢个。 系啦，咁如果填其他嗰啲填得多嘅话咧，咁我咪留翻上嚟系一啲紧要嘅议题咯，系嘛？即呢个好即一般嘅研究啦。咁、第二波嘅时候收晒啦，立晒啲议题嚟嘅时候咧，第二波咧我又会再推第二个问卷俾选民，就系、是、排名啦，边啲重要，边啲冇咁重要。因为你都有个方向感噶嘛，俾候选人系嘛， 你都有一二三噶嘛， 俾三四十样嘢去，咁边样重要啲先，边样肉紧啲先。咁做完呢样嘢咧，之后咧喺七月头嘅时候，我哋咧就会即根据之前收集呢啲资料啦，就制定另外一份问卷咧，就俾候选人啦。咁我因为想俾候选人 或者佢将会参选嘅人啦， 系啦，因为七月头嘅时候咧，提名期系7月16号啦，至29号嘛。咁我哋又想俾多少少时间候选人，因为我想提升佢质素啊嘛，俾多少少时间去思考点样回应。咁我问卷咧就会唔单止系问佢哋对于议题嘅睇法啦，或者立场啦，因为可能全部都支持梁振英落台噶嘛，咁冇乜意思。 但 系 有一个 criteria 嘅，有原则性嘅就话，因为我哋系希望系争取最多嘅非建制议席啊嘛。所以一定要首先佢咧系要原则上佢要确认佢自己系个非建制嘅参选人先得， 即系你指个议员嗰个候选人 系冇错，那个候选人 吓，即系咁啊要问佢咯。 系我哋嗰份问卷嘅头一 part 咧，即系俾候选人。 但我就想问一下，咁嗰啲选民，你又需唔需要限死或者限制咗佢系支持非建制嘅议员嘅咧？候选人 我哋唔系话限死佢，而系话咧入嚟嘅时候，你要俾你选择，你要话俾我听，你系或唔系咯？因为而家成个嗰个 我哋 target 就 系有个问题， 犯啊嘛。 因为我冇理由去到 建制与非建制呢条线点样画。 其實對我哋嚟講，嗰個問卷咧，你唔會知道係支持非建制或者建制嘅。 唔係，頭先你 raise 咗一個問題，你頭先 raise 咗一樣嘢，就係話你 候選人同埋個選民 要求嘅候選人，佢要係 declare 佢自己係個 非 建 制 啊嘛。即係我先唔好講選民先，我係講緊係參選人。 我諗啦，如果我問梁天琦嘅話，佢會答我咩咧？阿陳雲咁會答我咩咧？ 第一定係，即係我想知道你哋有冇個 mechanism 點樣去畫呢條線？到底條線純粹係就係佢 declare 係，你就認為佢係啊，定還是佢 declare 唔係？ 要宣誓 你要。你即係你點樣畫呢條線咧？請問。 啊，首先我或者回應咗咧嗰個選民嗰度先啦，因為頭先嗰度講得唔係好清楚，就係、是、選民你如果入到去填我哋份問卷嘅時候咧，我哋有問你本身係即係建制定非建制嘅。 咁啲人可能問嘅喎，我唔知喎，我中間咯，咁點啊？ 中間 中間偏非建制咁。 但 anyway 咧，就係即係因為我哋呢一個 campaign 咧，其實係非建制。嘅陣營噶嘛，咁就去非建制嘅時候，咁佢就會答嗰份問卷咯。咁同埋講真啦，如果有人亦都有提出話五毛啊，或者其他人嚟搞亂啊，咁啊搞亂曬你嗰啲嘅答案咯，係咪？ 非建制嗰啲。 咁但係如果你有如果有填過我哋份問卷嘅人就知道啦，佢入嚟都冇用嘅，因為我哋嗰啲議題咧就係譬如梁振英下台等等咁樣，佢如果 check 咁佢咪攞嚟加多票啊嘛。 咁冇所謂啊， 冇所謂咪 加 多票。 增加呢樣嘢 啫嘛。係增加啫嘛，佢冇 check 數㗎。即係我哋全部嗰啲大白象工程，佢又 check 話關注嗰啲，咁 OK 啊。 但係即係即頭先阿 Raymond 問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即使佢 declare 只係非建制，但係你而家呢個計劃上面你要求嘅，希望嗰個選民同埋嗰個候選人係會 get into 個 alliance， 係一個類似聯盟咁嘅物體嚟噶嘛，即係佢要認同某啲嘢啊嘛。嗱、那個問題就係、是、佢有啲人咧。即係頭先我哋舉嗰兩個人咁樣咧，就或者阿陳雲嘟咁樣咧，喂佢可以話自己非建制，但係佢唔會同你哋有任何協調或者合作噶嘛。 我哋其實冇需要任何協調，我哋先搞清楚，我哋冇叫任何人協調。 我哋就搞亂曬添。我想問下聰明選民，最後係咪去幫手投票噶嘛？即係投 九月四號，梗係要投票啦。 即跟住就會話俾你哋聽投咗乜嘢人噶嘛？ 唔係，我應該可以再講講。 唔係，即係最後會唔會有呢樣嘢嘅先？ 都唔係最後咁樣，不如 唔係因為如果咁 即係快啲講曬成個 係啊！即係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啲人唔係我咪話我非建制咯，我剔乜都得，你俾乜嘢我剔，我最後就係要搞亂你最後嗰日嗰個投票啊嘛！ 係， 即係我就係諗下係咪 或者為一步一步嚟啦？係因為就成日都 做咩都好後 係啦啦係啦，咁我一路路根據時序演變啦。咁嗰候選人咧，咁我哋事實上係會問佢話佢係建制非建制嘅。咁你話點樣畫條線咧？咁我亦都相信。如果真係建制派嘅議員咧，佢就唔會走嚟 declare 非建制嘅。譬如你鍾樹根係冇理由去做填你份問卷去做非建制。 或者我停一停，我唔好問你呢條線點畫先。佢 declare 咗之後又點咧？ 咪方國山都 declare 佢非建制。 嗱，佢如果 我哋仲會有一啲原則性嘅嘢，睇佢支持啲乜嘢嘢，佢要同意你先可以畫翻到佢嘅。你唔係話我就咁，我係非建制就非建制噶嘛，係咪先？ 即係話咁係咪即係話，如果你俾啲 criteria 佢 tick 曬，佢 declare 咗自己係非建制陣人，於是你就會 suggest 呢個人俾你即係參加你呢個計劃嘅選民。 我哋唔係 suggest， 唔係我哋唔 suggest 嘅。No， 呢個就絕對唔中民眾權。 即係我同阿 Raymond 就有一樣嘢，就係你最後係咪有個 list 俾人 㗎？唔係，咁點咁點解個人咪同你去 clear 先啦 ？OK， 喂，係 好難。 所以我俾你講。 OK， 我你當然你要俾我講啦，呢個民主嘅電台嚟㗎嘛。咁咧就嗰啲 財啊， 嗰啲參選人咧，咁就 declare 咗啲係乜嘢啦？即係非建制啦。咁佢非建制嘅時候，我就會俾嗰份問卷佢。嗰份問卷就根據之前大家揀咗嗰啲重要議題。排名啊等等咧，就係佢嘅會講佢嘅立場啦，同埋佢會用咩方法去爭取佢嘅行動綱領係點樣樣，即係唔會話淨係支持 CY 落台咁冇意思啦，即係係咪？ 即係佢吹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佢講曬嗰啲答案之後啦，回應咗嗰個問卷咧，我哋個網站咧就會分五區噶嘛，我哋個選舉。咁你譬如九東嘅，咁我咪 click 入九東嗰度啦。九東你就會見到，譬如我當九東十張非建制名單先啦，我咁樣講，咁就你見到嗰十張名單，邊一個人去回答呢個問卷？而家同一條問題，譬如講係反高鐵或者乜嘢啦，咁嗰個問題 issue 裏面呢，佢會嘅立場係點樣，佢用嘅方法點樣，咁你就會好簡單呢，即係選民呢就一次過睇曬啲答案啦，而且我哋限字數啊或者限片長啊等等啦。 我哋唔係推薦你， 唔係推薦 你， 唔係推薦 你，你列曬出嚟之後咁樣，你咪可以知道，你咪 係 翻曬。 因為其實我哋 先合理心水咯， 係啦，因為我哋咧都意識到咧，其實香港人好忙啦，同埋咧喺香港嘅選舉裏邊咧，實在喺資訊方面咧係好困難嘅。對於選民，你諗下，如果執唔同政綱，攞到翻嚟，一來攞 你砌好曬俾我睇， 唔係就算你攞曬啲政綱啊，譬如你講話你賣橙嘅，你話你賣榴蓮嘅，哇，我點比啊？ 明啊，係咪就好似啲八卦周刊咁咯？即係比起兩個明星嘅時候，就年齡呢個姓。 有個表啦， 嗰個有表， 係啦， 比緊同一樣嘢， 同埋嗰個選舉論， 勝多啲， 同埋選舉論壇咧，大家都可以啊，選舉論壇咧，一般嗰啲咧，大家都可以意識到咧，咁多名單嘅時候咧，到其時都講唔到啲乜嘢噶啦，或者搭聲啊、搶聲啊、生跛嗰啲咁樣，完全 都俾一分鐘 脱離咗議題。我哋希望咧，除咗係公民主導之外咧，係將成個選舉嘅重心放翻喺議題嗰度，因為議題先係最重要噶嘛，你講咁多生跛嘢都冇意思噶。因為同埋佢嘅行動綱領，咁咪擺出嚟，咁大家一目了然去睇啦。咁當然大家都會參考其他資料噶嘛，咪淨係睇呢個網站噶嘛。不過呢個網站就起碼幫你攞咗啲資料嚟，同埋佢政綱，譬如佢嘅 website 邊度咧，哇！選民自己要依十張名單 Google 到，跟住 check 翻係真 website 定假 website 咧？香港仲至都出現咗個問題啦，假 Facebook 咁樣嘅，咁大家都好困難嘅。咁我依啲功夫咧，我就想做咗俾選民一次過做曬，咁就作羅列出嚟。咁起碼就喺資訊方面大家知多啲，同埋慳咗大家時間。咁你去嗰度睇就睇咗呢堆咁嘅嘢咯，啊會唔會？ 咁其實就唔需要話佢 declare 自己係咪建制陣營嘅，係咪咁講咧？ 唔係，咁你係非建制，咁 declare 先落擺佢落。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係我哋唔會用建制。 你始終都要做個 sorting， 就係話如果 我唔會擺周浩鼎落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會幫佢 promote 噶嘛。 嗱，你要搞清楚就係 哦咁而家 即係基本上我哋就喺裏邊揀， 因為你而家成個 campaign 嘅聰明選民呢個 campaign， 我哋就係話要爭取非建制議席最多嘅議席。 係啊係啊。 OK， 咁 我哋唔會 俾佢嗱，佢真係坤我。佢話佢係 唔緊要 山咁，佢話 我哋有 我要擺佢落 唔緊要嗱，唔緊要啊！你如果自己答曬我哋嘅回應曬所有問題嘛嗱，如果佢回應曬所有嘅問題，佢所講嘅所有嘅嘢，你相信佢嘅， 我 capital 啦，係咪？你做唔到你死 嘅，你相信佢嘅，咁你咪你 呃我，你有公民氣魄，你有公民氣魄。 我諗呢個房裏邊咧，我諗得我選過立法會嘅啫。以我嘅英。 以我記憶冇錯嘅話咧，喺2012年咧，由報名之前去到臨選之前一兩個禮拜咧， 三老質疑啊！ 嗰個電子郵箱都係收到無數呢啲咁嘅問卷，而我記得咧，唔係每一個政黨都會回你，更加就係話，譬如有十個政黨十個數人，你可能回覆佢得三個，你點樣發布你嘅數據 Raymond， 如果你唔介意，因為我想回應翻陳 Sir 咧，之前講話點解你呢個平台，你呢個平台又點解可以做到溝通嗰樣嘢？因為我唔想依家 miss 咗，我回應咗之後，跟住再講嗰度。就如果嗱，跟大家明白嗰三份問卷係做乜嘢啦，係嘛？選民俾意見，重要議題，候選人講佢嗰個答翻。咁依個係咪就係溝通啊？依個係直接溝通啊？同埋呢個平台咧，因為唔係特別嘅政黨嘛，三份問卷，兩個選民嘅問卷，一個係議題，一個係排嗰個名次。即係邊啲重要，邊啲冇咁重要，係啦。跟住就係一個候選人。咁樣樣，佢係咪直接溝通啊？即係我即係點啊？幫佢一齊咁樣話呢個直接溝通啦。咁就而如果依家每一個政黨咧，其實佢自己未必完全做到呢樣嘢嘅，因為佢接觸可能佢自己啲 fans、自己支持者啫嘛。但係呢個平台因為係公民嘅平台，唔係特別嘅政黨，咁即係人人都可以埋嚟噶嘛。咁所有嘅政黨嘅候選人咧，基本上就都有一個免費嘅平台去宣，即係去講述啊、論述佢嘅政綱，或者論述佢對呢啲議題佢嘅睇法。所以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希望大家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冇人輸咗起跑線，唔係話你嗰人出名啲唔出名啲就贏啊輸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低層。層次嘅去到評論或者去到揀候選人咯，其實嗱依樣嘢 OK 係嘛？嗰個平台，其實我哋都冇話係創咗啲咩新嘢出嚟㗎。坦白講，依啲都係周圍執啲橋，而且依啲嘢咧，其實喺香港以前都有試過嘅。不過今次我哋聚焦喺呢個選舉，應用喺呢個選舉度啫嘛，即係將啲嘢夾埋埋應用喺選舉，所以就冇話我哋呢個平台咧係特別叻過之前乜嘢咁樣。 係啦，你嗰個問題啦，即係話你冇錯，你可能嗰啲參選人啊咁樣啊，你 N 無數嗰個啲 email 俾佢，佢都唔覆，唔會收你咁樣嚇。咁但係我又咁諗啊，就睇下我哋點樣做法嘅啫。咁所以嗱，呢個我唔知道到時係咪真係可以做成嘅，就主要睇下有幾多 support。如果我組織一班呢個社區呢、這個話事團，我叫話事團嘅話，我就人盯人咁，我揾個人，我特登係針對嗰個參選人，我唔理你喺邊度，我揾人，我直接去你參選嘅地方去落區，揾到你面對面，兜口兜面，我就問你呢啲問題。 即系咧，如果个效果，即系我系纯粹俾紧意见啊。如果个效果你可以做到十个里面八个都回咧，两个唔回就好样衰嘅。 系咪冇错啦？ 我就系嗰两，即系你一定要谂到个办法，就系话令到真系有八个回，五个回，五个唔回咧，我都觉得系咪真系好 significant 咧？那个 report， 如果系两个回，八个唔回咧， 所以就諗啊，我哋要擴大嗰、那個， 即 係 咧嗱，喺、 那個、 在座咧，得我係選過呢個區議會選。 唔係，係我都選過㗎。 我都有無數咧接呢啲咁嘅嘢。 咁我好想問下咧，如果我 嗱，我話俾你聽，我哋點樣揀咧，就係個黨話事嘅。 嗱，不過咁，如果我想問下， 佢會係特登咧就話呢個你一定要覆，呢個咧就 well 你自己中意啦咁樣。 但我想問， 係啦，佢咧就係會揀一啲咧多人會識嘅，同埋個議題係就到我哋嘅，發揮到嘅，譬如平權嗰啲，咁、就是、我哋好 buy 嘅，咁我哋咪答咯。 即係嗱，簡單嚟講，你問下 你動物嗰啲 ，well 你自己中意啦。 你淨係問下 CY 落唔落台咧？我相信十個八個都會嘅。 都會嘅。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頭先係太多方向、太多唔同嘅議題咧。講真，你就會有一個人，我覺得一三五六七個議題我就會回，但係二六八咧我就唔係好想回。 我想話咧，我所黨係會有魔刀限制。 但係我好想問下咧，舉例啦，我係新界東選民嚟嘅，咁、 okay. 我以前都試過咧，有啲候選人喺度即係派下單張嘅時候咧、我會走過去問佢哋嘢噶嘛。咁、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嗰個區嘅選民，我就係你哋嘅候即係選民，我揸住份嘢，我想問，因為我要拍片噶嘛、我一問你哋嘢，係咪真係會唔答我㗎？ 我答㗎， 會答㗎， 我答㗎，一定答㗎。 所以咧，第一節其實我冇 challenge 你呢樣嘢，你真係睇少咗我哋香港啲政棍嘅能力。 係佢點？係點樣？點樣咧？係 哇！嗰啲語言藝術， 尤其是你有鏡頭，一定 尤其是你有鏡頭，一定答。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佢係答咗，你係答，即係佢係會講足嗰五分鐘，但係問題講完嗰五分鐘，你其實唔知佢講乜春， 咁咪大鑊咯。到時候擺咗上網，咁咪核突咯。 啱，但係問題佢唔會覺得自己冇答啊嘛。問題就係話你 consolidate 唔到呢啲五分鐘嘅材料俾個選民係一個有效嘅資料。 咁咪好啦，如果我舉例啊嚇，譬如而家好多好多好落地、好 young 啊嘅候選人，其實佢做好多嘢嘅，可能佢對議題好熟悉嘅。佢可能分分鐘我哋就咁問佢嘅時候，佢可以滔滔不絕講到五分鐘好有建設性嘅嘢，咁咪高低立見咯。 係咯，質素就好似面鏡咁。 因為就係頭先 Alekin 所講嘅，唔係再睇大黨。當然大黨，如果你係夠實力嘅，你仍然可以講到。 唔係嗱，我因為我頭先我聽咧，我就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公信力嗰個問題，即係所謂公信力咧，就係你而家嗰個聰明選民嗰個 pool 要夠公信力嗱。我用公信力呢個字就唔係就係多。嗱，多都未必係有公信力嘅。個係咪 unbias 咧？即係可能你而家呢種係一種滾筒式嘅推銷方法啊嘛。我一路推出去啊嘛。我認為我信得過，我先至會俾嗰100個位俾。 哦，唔係，依你搞錯咗啦。嗰、那個同嗰、那個係公民聲立嚟㗎。你搞錯咗啦。 又 係。我哋 係咯，我就係 亂。係好亂啊！呢度真係。 應該咁樣講。不如好簡單講，我哋呢、這個campaign 咧係冇用 Telegram， 唔係公民聲立嚟㗎。我哋尋晚都發表咗聲明， 跟、okay、 公民聲立一齊。不過應間可以 係啊，係啊，所以我呢樣我又想講嘅，做乜一齊發聲明嘅，各自發聲明啊嘛。 Annie 話係你嘅， 唔係喎，係 Angus 喎。 係咯，後屘先加俾 Angus 啫嘛。 唔係，公民聲立係阿 Angus， 我後屘先知咯。 但係其實就因為而家亂咧，就好多時候一齊做一樣嘢，其實應該分開。 陳 Sir， 你要講俾啲聽眾聽，有邊兩個帶頭嘅喺度做緊呢啲所謂叫 pulling 先。 唔係嗱，而家咧，因為咧，譬如喺聰明選民入面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又會發放咧公民聲立嘅資訊嘅，咁就係 一樣嘢 嚟嘅， 就係俾一啲候選名單嚟去聽。 咁究竟中間有幾多？ 更正你呢樣嘢先，你所講嘅嗰個公民所謂聰明選民咧，就只係喺一個 Telegram 裡面嗰個 group。 系 嗰、那个咁嘅聪明选民嗰个 group 嘅啫， 系 嗰、那个只系 close 一个 咁嘅 group 啫。但系你面对外边大众嘅时候咧，咁唔系你嗰个 group 里面嘅人啊嘛。我哋而家嘅 website 系面对所有嘅大众噶嘛， 系 咪？ 另外 明唔明啊？ 节目啊， 系咁唔系话净系话你嗰、那个喺嗰、那个Telegram 里面 group 自己派 voucher 嗰度嗰一扎人咧， 嗰、那个就升立噶嘛， 唔系嗰个升立，嗰、那个升立嚟噶嘛。 即系你哋就 系 做紧头先 就唔系话嗰个聪明选民嘅 group 系点解系会派出啲嘢，好似同我哋唔同啊？嗱，首先你要知道咧，就嗰个聪明嗰、那个咁嘅 Telegram 嘅 group 系点样形成嘅先。嗰、那个就今我哋未推出嘅网站嘅时候，当我哋同阿 Benny 倾完，大家定调咗一样聪明选民。呢樣嘢之後咧，阿 Benny 阿大教授就已經可以上你哋嘅台啦，跟住就講咗聰明選民呢個概念，跟住即刻咧就有人嚇，即係你哋咧就成立咗喺個 Telegram 嗰個咁嘅 group 就叫做聰明選民啦。 咁就亂曬龍咯。 係啦， 一晚就300個人。 咁於是你就當咗嗰個 group 就係所有個聰明選民。 冇，唔係。 係一個咁樣，於是你而家混亂咧就只係喺嗰個 group 裡面。 我嘗試歸納嘅，你哋係提出一個 solution， 嗰個 solution 係面對大眾嘅，唔係淨係局限喺 Telegram 嗰個 group 嘅。 唔係， 但 係 就有人喺。 都冇咁講過， 即係有啲熱心人士就喺 Telegram 已經預先做咗個 group， 就好似想做個 sample 咁運行一次。咁嗰個 sample 運行緊咧，就叫做 Benny 去， 佢叫咩名話？咩蘇 光文 聰立係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嗰個係聰明選民係一個 solution 嚟嘅。是一個平台，是一個網站。 即係佢哋頭先講嗰啲。 但係嗱，我頭先講公信力嗰樣嘢咧，都係要認真去注意嘅，因為個 pool 係咪 unbias 牽涉到嗱，當然喺統計，唔係，但係因為佢係要問啲選民究竟咩議題啊嘛。咁佢問嘅時候，咪已經牽涉到個 pool 咯。喺 statistic 入面就係要講你呢個 pool 係咪 unbias 嗰、那個number of 嗱我諗咁樣 reply 係幾多？ 我諗咁樣樣啦，嗱，你如果從學術上去睇一個咁樣樣嘅你一個咁嘅嘅當係一個全面嘅民意調查。當然你係可以講話㗎，到底佢嗰個代表性有幾大啊？有幾多啊？係咪代表曬全香港啊？係咪佢嘅公信力有幾大啊？而家問題就話我哋要做一樣嘢就話喺要一個 community， 我唔理呢、這個你唔好理呢個 community 到底係咪代表曬全香港先？就有一扎人，有一扎選民去提出一樣咁嘅嘢。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喺一個社會上面任何一個地方，我就算係一個只不過屋村裏面幾十人。佢哋集中埋，我想提出一個議題，或者我關心一樣議題，我去問呢個參選人，你係咪話因為你呢三十人唔代表全香港嘅選民啊？你哋意見唔代表？ 佢唔會咁答你，佢唔會咁答你。但 係佢會唔會咁答都有問題，就係個意識喺呢度啊嘛。 唔係，我明，但係咧佢唔會咁答你嘅。但係嗰個問題係咧，如果真係得一條屋村嘅人的話咧，你就會真係會考慮究竟個呢、這個。這個咁樣提出嚟嘅議題係咪值得去考慮咯？ 同埋我想問埋一個問題，你一次過答埋啊，就係、是、你哋用你哋用嗰啲人就係星立 用，唔 係 我嗱，首先我哋冇用人先， 即係你去。 不過首先我聽到有啲混亂嘅，都要重新多次。 混亂啦！ 聰明選民運動並非雷動計劃。亦都唔係雷動計劃第二部分，不過 唔係用緊雷動， 亦都同公民聲納亦都無關係嘅。佢用緊嘅，譬如頭先講嗰啲議題問卷，係用緊 web 啊，即係上網嗰只嚟嘅，完全冇用 telegram 嘅，而面向嘅係所有大眾。咁問題就係頭先你講嘅公信力啊嘛，係咪？咁而家問題就係有一啲嘅大眾就好似大家咁所講啦，佢哋真係誤會咗嘅，以為咧呢一個咧就係同公民聲納一樣有關，所以咧如果我唔支持公民聲納，我唔支持甚至乎。我唔支持聯合兵咧，直情唔用先。 唔係嗱，係兩回事嚟嘅。第一，第一 係講個 survey 嘅 sampling。 係啦，係啦，即係sampling 係緊要嘅。第二，如果聰明選民同埋公民聲納係混淆咗嘅，呢樣係另外一回事嚟。 係啦。依家有冇足夠時間、啊、 我回應啊 ，Donna 頭先所講先啦，即係我哋 send 條 link 去嘅。你所睇到嘅咧，就係話咧，好似就好，因為你成日偷睇嗰個 group 嘛，嗰、那個聰明選民 group 嘛，就係以為咧，我哋只係嗰做呢個問卷，只係揾嗰啲嘅人。但係你知唔知道，我一晚之內，我已經係 send 咗千幾個 email 出去，係我嘅 contact list 裏面，唔係你嗰扎人裏面嘅，係、 嗯、 有廣泛好多唔同嘅人。 嗯 唔同嘅朋友，唔同嘅範疇嘅人， 甚至乎嗰啲人可能平時都冇出嚟。 唔係我嘅意思係咪係咪即大家係 overlap 啫嘛？ 有機會一定係會有啦，一定會有一部分人嗰樣人，係咪先？ 一粒豆啦，我知道。 嚇，停一分鐘先，到啦，翻嚟收科嚇。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是卓佳佳 ，Hello。